很贵，好几百块钱这一罐。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文鱼啊就是深海鱼油的这个原材料，所以说你直接来吃三文鱼更天然更健康。为什么 不哭薯片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 啊泡到，咱不说最高吧，起码我每次来，我就比如我就爱喝单丛，每次泡这单丛啊味道都很稳定，手艺 高档一点的豆，低档一点的豆，那还是咖啡机泡的，所以您的口感先入为主 哦， 是吧？喝茶不一样，喝茶是您喝了若干年了，像有它还是有，那你要用现在说机械化菜那就更麻烦了，那就更得挑了，它是前面省事后面麻烦 哦， 它没有人工那么好用来给它卖，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，所以它更不存在自己加工后期加工的这个过程了，它都是回到厂里由厂里的技术员再进行进一步加工嘛。